只有相思人在守候，谁的歌唱不响？

走远，停在那一天，那个凌乱的夜，你双手慢慢撑着。

这里是下一站回味，请听李玟带出的自然反应，还有杨钰莹演唱的故事。